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16集，温泉。众人回到院子，就见叶星也走了进来。 这红鹰寨真是巧夺天工啊，展兄，饭前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 展昭端着杯子还没说话，小四子蹦了起来，拉着小梁子又拉叶星。 我带你去吧。 叶星愣了愣，不过两个娃这么热情有礼貌，自然不好拒绝，于是乐呵呵跟着走了。出门的时候，小四子还回头对正端着杯子发呆的白玉堂眨了眨眼。白玉堂愣了，随后笑了，暗自点头， 没白疼他，乖仔。 叶星不是喜欢拐猫吗？就该把他扔猫窝里。他要是有本事把那些猫都拐走了，那我的房间也就抢回来了。 展昭拖着脸，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白玉堂哭笑不得，起身准备去洗澡。展昭轻轻一拽他：“ 打什么水啊？走，带你去泡澡。” 说完，展昭叫来喜儿，说让他弄两条浴袍来，一条要白色的，他俩要泡澡。喜儿乐颠颠就跑了，没多久捧过来了好多东西。先将两件漂亮的浴袍交给了展昭和白玉堂，另外他还拿了一个桶，桶里有刷子和浴巾，还有两对木托，几只木头小鸭。白玉堂拿起一个木头小鸭子看。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个人习惯。 展昭伸手将鸭子抢回来，然后拉着白玉堂随喜儿一起走了。这次展昭带着白玉堂走上几座飞桥，直接上了顶层。到了红鹰寨的顶层，才听到了瀑布真实的声音，哗哗的水流声甚是澎湃。展昭带着白玉堂进入一个大院子，四周围亭台楼阁建造得十分巧妙，环境也清幽了起来，瀑布的声音被拦在了外边。绕过几个黑色山石，和几只漂亮的仙鹤打了招呼，两人就到了一小片竹林前边。白玉堂细细打量了一下，就见茂盛的竹子按照一定的规律一排一排地生长着，有的被圈成方形，有的被圈成圆形。展昭找了一个圆形的竹圈，打开一扇竹门，带着白玉堂进去。原来里边是一池天然的温泉，池水岸边有香炉、茶桌，还有一个小亭子和一间小竹屋。展昭指着亭子给白玉堂解释：“ 这个是下雨的时候用的，可惜今天没下雨，不然下雨的时候泡温泉才有趣呢。” 喜儿给展昭他们点上一炉熏香，又泡了一大壶的凉茶，放下些点心，提着小篮子就出去了，还帮忙带上门。展昭到一旁的小屋子里换浴袍，白玉堂拿着浴袍站在门口发呆。展昭见他动作好慢，就对他招手：“ 进来啊，泡好了正好赶上吃晚饭了。” 哦。 白玉堂拿着浴袍走进小屋，就见小屋挺窄的，其实可以一个人先进去换好了，另一个才进去，这样比较合理一些。然而白玉堂并没有退出去，而是在里边换了起来。两个人挤在一个小空间里换衣服，难免碰来碰去的。这期间两人都认真地换衣服，顺便瞟一眼身边人的身材，然后披上浴袍，挺简单几个动作，做的却比平时慢很多，还莫名的带着一点点暧昧的气息。换好浴袍抬头，两人对视，就这么盯着彼此的眼睛看了起来，也不是故意的，就是看住了，像是被吸住了一样。这时听到外头传来了笑声，是展天行、易贤和白夏的，他们似乎去别的厨房泡澡了。展昭和白玉堂醒过神来，才将几乎粘在一起的视线给掰开，走出木屋。不过两人几乎同时往外走，动作一致，都对着门，被门框挤住了。 两人下意识的都侧过身背靠背，还是被挤住了。两人哭笑不得，又转了个身，还是被挤住，只是这回是脸对脸了。两人脸对脸几乎贴在一起，被挤在门框里，视线不小心又粘在一起了。 这耗子皮肤好好呀。 这猫皮肤真不错。 两位大侠正在感慨对方的皮肤之后，就又听到一阵笑声传来，这回换成了女人，貌似是殷兰慈、陆雪儿、包夫人、红蓝绿黄几个姨妈也来泡澡了。两人又下意识地咳嗽了一声，展昭往门里退了退，然后将白玉堂推出去，自己也跟出去。两人到了岸边，脱了浴袍，顺着台阶走下了温泉。白玉堂还挺小心的，似乎想弄清楚水深。 没事儿，这温泉猫爷专用的，绝对适合旱鸭子。 白玉堂于是放心大胆地走下去，果然水很浅，进去坐下刚刚好到脖子。展昭从水桶里拿出了几个木头鸭子放在水面上，白玉堂就看到木鸭子顺着水流在眼前飘来飘去。展昭伸手拍着水面，用水波推着小鸭子能游得快一点，行为看起来有些幼稚，不过很放松。白玉堂也跟着不自觉地放松下来，同时他突然想到小时候的展昭是不是也这样站在水池里玩着一群木头鸭子。正看得出神，外头又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似乎是阴侯、天尊、陆天寒和无沙大师也来泡澡了。 妈，他们也挤在一间房间换衣服？ 正玩鸭子的展昭的脸低得低了些，水跑进鼻子里去了，直咳嗽。白玉堂伸手给他拍了拍背脊，顺便手在背脊上停留了一下，这猫薄薄的皮肤配上清俊的骨骼，不一样的触感。 当然不是一起啊，方形的是多人的，圆形的是双人的，我这间最小了，单人。 说完展昭又沉水里去了，露出个鼻子在外面，嘴在水下吹起了一串泡泡，耳朵绯红，不知道是不是温泉蒸的，不过看着感觉它四周围的水跟沸了似的。 哦，原来是单人的。 展昭在水下的手推了白玉堂的胳膊一把，白玉堂伸手拿过一个鸭子瞧了瞧， 做的还挺像。 展昭笑眯眯点头，白玉堂含笑放下鸭子，伸手拿了一杯茶喝，顺便递了一块糕点到展昭嘴边。展昭从水里扬起脸来，张嘴。展昭咬掉半块，剩下半块，白玉堂自己塞进嘴里了。展昭凑到岸边也拿水喝，这时白玉堂戳了戳他，指着竹墙上边。 有偷看的。 展昭回头就见一只小黑猫不知何时爬到了竹墙上边，蹲着边舔爪子边瞧着他俩。 他经常来的，每次我泡澡都能看见他。 哦，原来是只色猫啊。 又看不到什么，爬上来倒是费劲儿。 倒也是，竹竿光溜溜的还能爬上来，可见他有多色。 展昭无语望天，白玉堂靠近了他一些。 你看人家那么辛苦爬上来，这么多年了就看到一只光猫，也看不到别的，多不好啊。 那要看什么呀？ 给他点好看的，就当作是辛苦爬上来的奖励啊。 白玉堂说着又靠近了一点，低头凑过去，按着展昭背脊的手往怀里轻轻一捞，问猪。展昭下意识地搂住他脖子，顺便摸摸耗子的头。两人惊喜地发现，原来嘴对嘴的时候，只要鼻子不撞在一起，是可以左右动几下，还可以换气的，关键看配合呀。 这就是所谓的经验吗？果然凡事都需要慢慢积累。 吃饭啦！ 随着喜儿的呼唤声，众人陆续回到红鹰站。小四和小梁子也带着叶星回来了。一看到众人穿着浴袍，小四子急了：“ 我也要泡澡。” 乖，吃完了饭，和你爹他们一起去吧。 嗯。 小四子和萧良赶紧去拉公孙和赵普，说吃完饭后泡澡去。公孙有些乏，欣然接受。赵普点头，最好是泡澡的时候直接把公孙泡软了，扛回来塞进被子里就让他睡，省得他又熬夜。林业火对温泉向来都是深爱的，邹良就问他：“ 去不去？”“ 去。嗯，我干嘛跟你去啊？死哑巴臭色狼，不准跟来。”“ 哼，那真是可惜了。我最近还跟一个老郎中学了一套摸骨瘦身美白按摩法。”“ 啊，那咱俩去，你要给我按。”“ 哼，勉强答应你吧。” 林焰火还美呢，笑得很开心。小四子本来想跟着公孙和赵普去，不过一想要给他俩独处的机会，于是就拽了拽走努力忍住不要笑快步过来的邹良。“ 邹邹，我和你们一起泡。” 邹良笑了笑，蹲下拍了拍小四子的脑袋：“ 小四子，你去和包大人他们泡吧，我这边儿童不宜啊。”“ 嗯，儿童不宜？” 小四子没问完被欧阳一把抱走了，边走还边念：“ 嗯，要死了啊，你不要教坏小孩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